它不光是武林当中的一个杀人武器，更主要的，它是一个身份的象征。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不论是帝王将相、士大夫，还是那些文人骚客，会不会使你看这腋下都配口宝剑啊？为啥呢？这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啊，那是代表着一种有成就、有理想、有信念、成功人士的标志。你看这皇上一国之君，他配的是什么呢？是剑，是天子剑配在腋下。你现在十八般兵刃太多了，他别的他怎么不带呢？专门带剑呢？那位说我不带，我是皇上，我不配剑，我背个五谷托天叉。什么？背个五谷托天叉上朝？知道你是皇上，不知道以为你是干烧烤的呢，是不是？所以呀、啊，这个剑呢、啊，它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有的会使，有的不会使。你像这杜甫带着剑，那就装饰；白居易带着那剑装饰；唐伯虎带着那剑是装饰，而李白不同。李白的剑，那当年在大唐十道328州1573县886450门派，大江南北黄河两岸，李白的剑术被称为剑仙。李白那是武林当中的人物，他真正是路见不平拔剑相助，细老连贫非救困。那么今天我们的评书就讲李白的传奇一生。这个剑李白是特喜欢了，就在李白的全唐诗当中，李白这个剑字就出现过118次。这118次的剑字分布在106首诗中，占李白全诗的10%。那李白好酒啊，李白每日必饮，所以在他的诗歌当中涉及到酒的有240篇诗歌。所以李白这个酒仙、剑仙、诗仙那是绝对真实的。我们这故事在哪儿开始呢？考虑到李白啊这个身世太复杂，野史也好，正史也好，各有其说，那么我们就在李白的祖上开始说起。祖上啊，离李白好几代呢，这叫顺藤摸瓜，盐到哪儿咸，醋打哪儿酸，我们得把李白的来龙去脉讲清楚。这个李白的祖上和一个事件有关系，哪个事件呢？就是中国大唐的玄武门政变。这个玄武门政变，那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出了名的。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大唐高祖武德9年，也就是公元626年的6月初4。这天早晨呢、啊，在这个京畿长安城，天刚蒙蒙亮，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就在由打太子宫够奔皇宫这路上有一个门，这个门叫玄武门。这玄武门大清早晨来了100多人，一个个都是青纱蒙面、肋下配的兵刃，二毛子都瞪得溜圆呢、啊，就悄悄地埋伏在这玄武门的左右。为首一人是身高9尺、大长脸、两道浓眉、眼为紫须。他那眼珠子瞪得溜圆，布满了血丝，手里拿着一口宝剑，在他身旁站着几名战将。那么这个人是谁呀？此人呐，就是秦王李世民。 这时节还是秦王呢，还不是皇上呢。那李世民来干嘛来了？李世民到这儿不干别的，搞一次血流政变，他要杀死自己的亲哥哥太子李建成。说李世民这也太狠了，怎么把他哥哥要宰了，把太子要杀了啊？这就是党派之争啊，集团利益所拼呢、啊。李渊当年太原起兵，他大儿子李建成可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人物。不管野史怎么说，有的正史怎么瞎评，咱们得说李建成为建立大唐是功不可没。李建成这个人也为人忠厚，为人诚实，不奸诈。那么太原起兵之后，李建成帮助他父亲是带兵攻打西河，取获益，过潼关，大战乌云岭，杀退百万兵，夜走分水岭，大摆火龙阵，是第一个带领兵卒进的长安。这个中国古代有个说法叫立长不立幼，李渊一看自己这个长子太能干了，另外忠厚老实，就把太子的位置给了李建成了，将来我死之后你继承大唐的江山。李建成也非常能干，可这里边还有一个人，谁呢？就是李世民呢，被封为秦王。李世民的功劳也很大呀，他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刻印刀头血，睡卧马鞍心。另外李世民网络了手下一帮能杀能打能战的战将，这里边就有什么奸打山东六府马踏黄河两岸救四孟尝孝武塞专诸的秦琼秦叔宝混世魔王程咬金双鞭尉迟敬德，那一个个都是虎将啊。所以啊，李世民这个势力也渐渐大了。你看在战争年间互相对的是敌人，当敌人死了之后，两大利益集团开始火拼。太子有太子集团，秦王有秦王集团，这利益可就产生了摩擦。这时有人就给李世民出主意，说秦王啊，别看他是你哥哥，这江山可是大唐的啊，你这拼搏这么多年了，怎么的就弄个秦王啊？将来李建成当上皇上还有咱们好吗？咱们给他来个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不狠不吃米，就得干，不干掉他咱们就没活路。李世民呢，不管历史正史对他怎么评价，他有什么丰功伟业，在这一点上咱们就得说他太不地道了，太不仁义了。他就是想当皇帝。对呀、啊、我活着一辈子啊，哥哥那玩意儿不有的是吗？当皇上可就一回呀、啊。所以呀、啊、他就四外三不妖言，诬告太子。一看李渊也没太动心，那得老皇上说话呀。李世民一想，行了，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骑瞎马放冤篓，我就狠了点吧。所以今天他带领手下的战将，另外李世民当初打天下的时候跟天下第一武林当中的德胜堂关系是最好。德胜堂乃是一个杀人的组织啊，那在江湖当中是赫赫有名，臭名昭著。他手下成千上万的刀客，一个个身手武之令，全手就要命。那么这次为了配合杀掉李建成，这个德胜堂的堂主给派了30名刀客。这30名刀客带队的是神刀镇九州马世芳。这马世芳现在已然带领刀客在玄武门这儿埋伏好了，李世民怕出点瑕疵，亲自带队站在这儿等着李建成。单说太子李建成头天晚上没在长安住，在这个长安城外啊有一个瑞阳宫 太子李建成正妃有五个儿子，给他生了五个，他最心爱的妃子是常妃。这个常妃非常贤惠，哎，现在已经身怀有孕，住在瑞阳宫。太子李建成呢，昨天晚上就在瑞阳宫住的，包括齐王李元吉，这个李元吉也是李世民的亲弟弟。他跟李建成非常好，因为李元吉这个人非常直，他看不惯李世民那个弯转周折、欺上瞒下、花言巧语那个姿态，所以李元吉老提醒李建成：“太子啊，你可要注意点，你那个弟弟，我那个哥哥呀，最近我发现他秦王府出来进去，一些闲散杂人也说不上怎么事儿，一个个啊，贼眉鼠眼的。另外，我探听点消息，可能秦王对你不利。”哎，李建成一拨了脑袋：“贤弟，你想哪儿去了你？咱们一奶同胞啊，啊，咱们骨肉相连呐，他怎么能对我下手呢？你看，我们平日争争夺夺的都是一些小事，得人且人，得饶且饶，不忍不饶，小事则成大。咱们能让外人看笑话吗？难道说咱们兄弟还要自相残杀吗？哎呀，太子，你可要知道，那想当年，远的不说，就说近的吧，隋炀帝为了江山，把他爹都宰了。哎，世民不是隋炀帝，走走走，上朝。也就在今天，6月初4的早晨，哥俩骑着马，带了卫队出来了。李建成啊，也不是不加小心，不过呢，他的重点不是加小心李世民。这个李建成跟昆仑派武林当中8864派上门的昆仑派关系是最好。为了自身的安全，这个昆仑派呢，给这李建成派了四个保镖。昆仑派派这四个保镖是号称昆仑四杰，为首的是永无敌削刀手贺云杰、金翅大鹏花枪将杜成杰、双钩无敌秋天杰、万里飞腾霸王枪林世杰。这四杰可是武林当中一顶一的高手，就派给李建成给做保镖。李建成今天就没带保镖，他一想，呼呼啦啦的，本来我跟秦王这个关系就很紧张啊，刀光剑影的，呼啦啦四位保镖都这模样，长家伙短家伙，带了化学武器的家伙，让人家多疑，避免事态更深的发展。所以啊，轻便简装，要说李建成该着他死。他就把这四个保镖放在瑞阳宫了，说你们四个保护好常妃就行了。他就带着李元吉就上朝了，随从也就十来个，挎刀武术都一般，骑了马，这就来到了玄武门。他不到玄武门还子罢了，一到玄武门这儿，他领丁搂住二目观瞧，就前边有人影晃动，他带住马的丝缰。这时间李世民一个箭步已经纵出来了，苍凉一声，宝剑拉出来，用剑尖点指：“李建成，你枉落党羽，欺君罔上，自立一党，有篡位之心。今日我奉苍天之意，要杀了你。”哎呀，世民，你！李建成这脑袋可嗡一下子，干嘛呢？二弟呀，你这是不是拍电影呢？拍电视剧呢？不能啊，我是你亲哥哥，你杀我！可这话刚说到一半，杀呀！万圣堂的30名刀客，在这神刀镇九州马世芳的带领下，哗就围过来了，嘁哩咔嚓，嘁哩咔嚓，几家伙就把李建成的贴身护卫可给砍死在当场啊！ 这不，这时间李建成一开始是玩真的，他秣马盘旋就往回跑，可在这一带着马，这丝缰不要紧，这时间李世民一探手，就在边上这个卫士的走兽壶里把这弓就拉出来了，一探手，走兽壶里拉出一根箭，是弓拉400月，唰，这李世民的箭呢非常准。李建成一秣马，他往回跑，这一箭， 世民，你居然不顾手足之情，要谋害亲兄弟！ 大哥，我今天倒想看看，如何杀死自己血脉相连的亲兄弟。拿起你的弓，瞄准你的兄长，哎呀！ 尸体是栽在当场。李元吉看，哎呀，李世民，李世民，他可是你亲哥哥呀，你可太狠了。这话还没等说完呢，李世民挥剑斩李元吉于马下。那么太子李建成死了，齐王李元吉也死了，大伙万没想到，万没想到李世民又做出了一个常人做不出来的事儿。他下了一道命令，命万圣堂的30名刀客到这个太子李建成的家，还有齐王元吉的家，把他们家是刀刀斩尽，刃刃诛绝，斩草除根。李建成长妃子，就是他大老婆吧，给他生了5个儿子，全都被杀，李元吉4子被斩当场。这就是惊天地泣鬼神的玄武门政变。可叹李建成这么好的一位太子，让李世民给谋杀了。李建成是大唐第一位太子，也是被历史扭曲了多年的真太子。那么大唐的创业之初呢，李建成立下了赫赫的战功，却被几个混蛋的史官是一笔勾销。李建成礼贤下士，温文尔雅，常能提出治国的良策，却被几个无耻的御用文人是忽略不计。李建成一直深得父皇的赏识，被朝野上下爱戴，李建成却因为居安而不思危，终被他的弟弟李世民所残杀。于历史贡献，我们不敢断言这个李建成登基后会比李世民做得更好，但也绝不会太差。可在这个仁义道德上，他比那个李世民的那个娇柔造作、阴险毒辣，李建成显得更光明磊落，仁者无敌。很多人认为李世民是明君，只是出于他对历史的贡献。可历史除了这些，还有更重要的，真正的王道不掺半点虚伪的仁德，那么李世民永远缺少，而李建成天生就具备，不然他也不会有君子之心而血洒玄武门的。历史不能假设，所以我们只能叹息地说一声可惜了，一位仁者太子李建成。李建成死了，可是他的后人有一位大名鼎鼎的诗仙、酒仙、剑仙李太白，可要来了。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1-2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

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九十八点六，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大唐盛世多才子，诗酒剑仙李太白，奔腾不息的幻想，狂妄不羁的性格，石破天惊的转折，以酒为伴，以剑为友，请听孙一波讲的原创评书《太白剑侠图》， 长篇历史评书《太白剑侠图》。咱们上文书说的这个秦王李世民，带领手下人在玄武门这儿搞了一个政变，他杀死了太子李建成，还有齐王元吉。这是一惊天大案呢、可以说李世民为了夺取政权是不毛手段，为了夺取这个皇位，他痛下杀手。 李世民，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你要杀就杀吧。 二哥，二哥，我们是亲兄弟啊。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 杀 二哥，二哥。 李建成死了，李世民下令将李建成全家一个不留斩首，特别是李建成的五个儿子，那是李建成正妃所生，全都死在李世民的屠刀之下。齐王李元吉家也都被斩首，儿女横尸在当场。都杀完了之后，清点人数，李世民感觉到少了一个人。这个太子李建成有一个爱妃常妃哪儿去了？再清点一遍，有人呢就告诉李世民，这个常妃在瑞阳宫住，已经身怀有孕啊。来呀，过去把常妃给我斩了。这叫斩草除根呢、哗，他手下有杀手，就是万圣堂派来的这三十名刀客，为首的神刀镇九州马志芳一马当先领的三十名刀客是普奔瑞阳宫来了。这到了瑞阳宫这儿，他们来晚了一步。瑞阳宫早有准备，怎么的呢？就在李世民屠杀李建成全家的时候，有这么一个老仆人呢、顺那下水道跑出来的。这老仆人姓周，叫周红。哎呀，老头吓得哆里哆嗦，有点下水道出来，他一琢磨上哪儿去，太子平日对我不错呀，还有一个常妃呢，我不能自己逃命啊，我要送信呢，那还有太子唯一的血脉呀。他撒腿如飞，玩了命的跑，这个速度非同一般呢。到了瑞阳宫，呼带喘的把这事情由头到尾这么一说啊。保护瑞阳宫的是昆仑四杰，永无敌削刀手贺云杰，金翅大鹏花枪将杜成杰，双钩无敌秋天杰，万里飞腾霸王枪林世杰。这四杰一听，苍凉苍凉苍凉，把兵人拉出来，赶紧走，这就收拾东西。收拾什么呢？那绝不能像咱平日搬家似的锅碗瓢盆什么都要，是吧？那过日子吧，这个是玩命啊，逃命啊，什么都不要了，就带点金银细软。 往外逃，赶紧走，套上车，把常飞装到车上。来到门口这儿晚了一步，这时节万圣堂的人已经到了门口了，咣咣咣就撞门。昆仑四杰，你看我，我看你，你们几个过来。用手一指，边上有几个仆人，这几个仆人呢，那年岁啊也都不小了，手里拿着兵刃，这都是太子李建成忠心的仆人。 几位将军， 你们几个抱着常飞又到后门闯出，赶紧走，不管怎么说也得保住常飞。 诺。 那么这几个仆人就抱着常飞往后院闯，大门咣被撞开，那么这昆仑四杰拿着兵刃横在当场。站住，什么人敢闯瑞阳宫？为首的神刀镇九州马志芳往前迈了一步，他认识贺云杰。贺师兄啊，我们是奉秦王之命来此抓常飞，咱们都是武林当中人，知时务者为俊杰，闪在一旁如若般，休怪我们万圣堂可不客气。呸！你我各位骑吏、各位骑士、各位骑主，我贺云杰、昆仑四杰等在此，除非我们躺下。那好了，万圣堂可就不客气了，当场血战。昆仑四杰可真玩命了，是拖延时间呢。为什么呢？我们挺一会儿，抵挡一会儿，常飞就能走远。如果真要是我们顶不住，常飞被抓住，我们对得起太子李建成啊？太子李建成仁义之君子，对我们平时不错，我们昆仑派跟李建成太子那交情深厚啊，现在已然明了，太子李建成唯一的骨血就在常飞的府中，如果稍有闪失，我等四人回到我们昆仑派有何脸面见我们的师父？所以这身中数刀都不下战场，那就是一个字儿，玩的命。玩的命好几个字儿啊，总而言之吧，杀红眼了。打了一个多时辰，虽说昆仑四杰的武功非常高，但有一点，万圣堂来这批人呢都是杀手，哪个也不好惹，架不住人多呀。最后四杰是横尸当场，战死在当场。就见马志芳一挥手，给我搜。这儿一搜，没找到常飞，常飞不见了啊！追，往哪边追呀？东西南北啊！一看京城这个方向，肯定常飞是不能奔京城这个方向，那就是东西北，分三路人马追下来了。说李世民这么大胆的就把太子给杀了吗？皇上同意吗？李渊能干吗？这里边呢，咱们要说一下，现在李世民的势力可太大了，手下高手如云，能人俱多，战将俱广，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势力。什么事儿一大就麻烦，势力要大了，那真就能欺压住天子。你别看李世民是李渊的儿子，这个父子这个感情啊，要在江山这方面上来讲的，真什么都不是。历史上有多少儿子把爹宰了他当皇上的啊，弟弟把哥哥宰了他当皇上，那真是无情啊。李世民为了杀李建成，这些日子就在李渊面前嘀嘀咕咕说这李建成这样不好那样不好，调戏后宫， 结党营私，朝中都他安的奸细，大有毛朝篡位之心，他恨你早点死。你架不住天长日久，李渊一开始不相信，后来也不相信，他知道这两大派的势力不对付，所以李世民一捣鼓，李渊最后就不听了。可这回李世民瞪眼珠子，愣下手了。李世民就想当皇上，所以他杀了李建成之后，紧接着就是逼宫，逼他爹退位。最后不到两个月时间，就是由打玄武门那儿政变开始，杀死李建成，到李世民登基就俩月时间，他把李渊给逼退了，他当上皇上。李世民就是这么当皇上的。李渊不敢说什么呢？敢说吗？李世民势力多大呀，别看他是自己儿子，他管不了他了。势力这个东西一大，什么都能做得出来。另外现在李世民也不管不顾了，一定把江山抓到我的手中。那么常飞跑了，真跑了。你看三路人马去追，那几个仆人保的常飞把车都扔了，这常飞光着小脚，带着一个包啊，这就拼命的奔这西跑，专门走小路，披星戴月的。你想他一个妃子，最后啊，他这仆人呢花俩钱给他买了个驴，在前面那个村子里边，常飞骑着驴，这几个仆人真是忠心耿耿。由打京畿长安把常飞保到他的老家。常飞老家在哪儿啊？就是大唐剑南道绵州府昌隆县。他们家是昌隆县的，他哥哥是昌隆县一个小地方官。跑了一个半多月，常飞身怀有孕呢，六个多月呀，带着身孕跑出来的。跑到家中放声大哭，他哥哥一听呀，原来如此啊，妹妹呀、啊、赶紧走。他哥哥一听这李世民什么事儿都能做出来，后边追，追兵马上就到啊，他能饶了咱们吗？所以这边就赶紧收拾东西。正在收拾当中，坏了，外头已然来人了。这个万圣堂的马世芳禀报李世民说，没抓住常飞，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李世民一拍桌子，你就给我追到天涯海角也得把这个人给我追上。马世芳一缩牙花子，这常飞能跑哪儿去呢？有人就给他出主意，所以常飞的老家是昌隆县的，他能不能回他们的绵州府昌隆县，那就奔昌隆，就这么追下来的。他们这一到昌隆，打听到常飞他们哥哥家的也把这院围上了。真巧，正是常飞他哥哥带领常飞要往外跑的时候，哗就围上了。马世芳手握着单刀，用刀尖点指常飞，念起你是太子的妃子，一是自杀，我们低着头回去好交差；二就是我们把你押回长安城。常飞望着哥哥，他哥哥哭痛都跪下了：“几位差人呐、啊，你就饶了我妹妹吧。”废话少讲，这就要伸手啊，这刀可就举起来了，就在这千钧一发。外边往里头飞人，啪啦啦进来十来个，一看这些穿着打扮，马世芳就明白了，昆仑派的。说昆仑派怎么来了？那昆仑四杰战死在瑞阳宫啊。这昆仑派跟太子李建成的关系非常好，派长时不时的就派几个人到李建成那儿去换访啊，因为给李建成派保镖嘛， 保护李建成。来的这批人到了京畿长安，恰巧就是血溅瑞阳宫那天。这个战场上已经打得血肉横飞，尸体满地。这时节马世芳带人已经走了，昆仑派的人进来了，一看贺云杰、杜成杰、邱天杰、林世杰都死在当场，这怎么了？惊变，立刻这就四外找。这一找啊，在混战当中有一个重要的东西，这个常飞没拿走，万圣堂的人也没搜走。什么东西呢？就太子李建成有一口宝剑，这口宝剑的名字叫九天银河日月星，四尺长的大宝剑。那昆仑派这些人就把这宝剑给收起来了。现在风言风语已经听着了，常飞跑了，说马上禀报帮主，帮主立刻下令无论如何保住常飞。就这样，昆仑派今日派了13名高手来到绵州府昌隆县，也来找常飞。无巧不成书，两派又遇到这儿了，杀！这次昆仑派派的人呢、那可都是有两下子，武林当中数一数二的高手。那么当场混战，常飞的哥哥一看此时不跑，等待何时？滋溜，他拉起妹妹往后院就狂奔。这是第二次脱险呢、由打家门的后院跑出来，这兄妹二人可玩了命了。院当中混战咱且不表，单说这常飞的哥哥带领常飞上哪儿去啊？天下之大呀。突然之间呢，他这哥哥想起一个地方来，这个地方叫碎叶城。这个碎叶城啊，在当地他有两个哥们儿，平日关系不错，有书信来往。所以常飞这哥哥一琢磨，虽说这个城远了点儿，避难嘛，保险呐、所以啊，走到前边的镇子，他买了两匹马，把妹妹绑在马身上，兄妹二人就够奔碎叶。这碎叶在哪儿啊？现在你在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图上你找不着这地方，你得往外国找，就是现在的吉尔吉斯斯坦这个地界。这个碎叶在唐朝的时候属于调支都督府管辖，那么秋瓷、疏勒、于田、碎叶是大唐的安西四镇。这个安西四镇呢，一来里边驻兵保卫边疆嘛，守卫国土；二来是通商港口啊，国家搞贸易在那儿，外国人呢、中国人呢在这贸易，是贸易口岸，所以非常的繁华呀。碎叶也是古丝路，就丝绸之路。这丝绸之路啊，分南北路，你不管怎么走，在长安出发到楼兰这地方就分开岔道了，有南路和北路。那么北路走的呢是库尔勒、库车、阿克苏、疏勒、和田、碎叶。哎，所以碎叶这地方是丝绸之路，相当的繁华。常飞的哥哥一琢磨，就奔碎叶吧，这就万里迢迢奔碎叶。到了碎叶城了，赶紧安家。这回啊，常飞可舒了口气，你李世民怎么想，想破脑瓜骨也不能想到我们跑到这儿来。带了钱来的，金银细软有的是，买房子置地，常飞就在这儿安家，生了个男孩。这个男孩可是李家李建成的唯一的一条后， 就繁衍生息，一直到了第三代。第三代叫李克，李克成家立业，就生了个男孩。这个男孩要论起来，那就是李建成的玄孙呢。这孩子太聪明了啊！五岁那年呢，那就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有一天呢，五岁的这个孩子陪着李克在这花园里赏花。李克这两天犯愁，怎么的呢？这个孩子还没给起大名呢，还没有正式的名号呢，起个什么名好呢？偏赶上啊，这花园里是百花盛开，特别是梨花绽放，满园春色。李克是个文人，也是个大商人，现在，所以他就说了这么几句：春国送暖，百花开，迎春绽放，他先来。这两句说完了，他刚要往下说，没想到他身后那五岁的儿子给补上了两句：火烧叶林红霞落，李花怒放一树白。哎呀呀呀，李克一听自己儿子这两句，那是喜上眉梢，他一探手就把儿子抱起来了。孩子，你再说一遍。火烧叶林红霞落，李花怒放一树白。一树白，李克紧锁眉峰。儿啊，爹给你起好了名字了，也是你自己起的，你呀，就取这首诗的末尾第一句和最后一句的组合，你就叫李白。那么本书的《太白剑侠图》主人公李白终于的出现了。谢谢大家收听，下一集更加精彩。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010-5166-0142。 谁把剑沉入这池底后遗忘？恨与怨在遗忘时刻埋葬。太白山上终一世徜徉，没人逃得过命里的无常。爱从来不会被正与邪捆绑，却叫剑已散落云太哀伤。烟霞漫天有你的时光，转身后化作了风雪沧桑。让我守在你身旁，让我捧着你脸庞，让我此刻在你耳边轻轻唱。让爱错乱了痴狂，让爱放肆的荒唐，山上眺望烟